迷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5月12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保定市第89期领导干部大讲堂，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上，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做宣讲报告，深刻阐述了党中央、国务院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意义和省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实质。5月12日，涿州市召开三车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出席会议。会上，市执法局负责人传达了涿州市市区三车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传达涿州市三车集中治理工作综合执法方案，并对相关执法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桃园办事处、双塔办事处及市公安局执法单位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5月12日，河北省政府研究室产业发展处研究员孙增杰、保定市政府研究室农村处处长焦广利一行到涿州市就全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润雅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涿州市创建蔬菜合作社、祥天农业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实地调研，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交谈，详细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情况。通过实地调研，调研组对本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我是家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茫茫人海中，

沉默的情怀，也许我缠绵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 天

来自周蕙演唱的《风铃》。周蕙在台湾歌坛的亮相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她以漫画形象首先闯入人们的视线，让人们只闻其声却不识其庐山真面目。而后来周蕙也承认，想让观众先接受她的声音，这对于实力派来说是一件可叹的事情。但更可叹的是，一出来就雷霆万钧、呼风唤雨，但却雷声大雨点小的所谓偶像派。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是收录在许志安1999年发行的专辑《相信爱情》当中的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据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正值王菲第一段婚姻婚变的消息传来，于是《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句话成为了王菲心情的最好的写照，也成为了一代新的悲情歌曲。

相比格式来说 ，AAC 格式效率更高，功能更好，比特率比 MP3 更低。流体电视和广播电台都使用该格式发送高品质音频，而苹果呢，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格式非常看好。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爱上了你，注定的是你，我输得彻底。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 只要为你活一天，来自谢霆锋。这也是当年由周海媚主演的一部展现女性白领阶层情感经历的电视剧《新闻小姐》当中的片尾曲。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新闻小姐》当中由王菲演唱的片头曲《 影子。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是。 全都是你。是否你还是如此对我着迷？你是不是还会在意？ 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